娘啊姑娘，衷心的祝福你啊姑娘啊姑娘，远远的祝福你啊。

chance. Oh, won't you give me a chance? Give me a chance to prove it to you. 安静的才是苦口良药，明白什么才让我骄傲，不明白你，我拒绝更好更圆的月亮，拒绝未知的疯狂，拒绝声色的张扬，不拒绝你，荒凉的景象，变成无所谓的模样，变成透明的高墙，没能变成你。 只有在梦里相依偎。 在梦里相依偎。 一个人一直在走，

好是你好梳妆，手指耐看做陈设，掌心纹精致的不需要打磨。雨季已过门栏，前途新芽是我，隆冬时节碧露烟尘是我，枝桠深往更远处的路边湖泊，鸟儿惊起边疆叶子抖落。

想，不知你有着怎样的故事，不知你去过哪里的哪里，水如何枯萎。 promise every note, every hope for you and me. Every time love goes away, I will sing to make it stay. Every smile, it's every note, every hope will set me free. Every smile, every smile. 月初上，路灯已点亮，还不肯睡，是不是窗外雨声上，夜渐长，夏天已退场，还不肯睡，是不是梦里总太凉。 晚睡的姑娘，讲谁的青春没有一些荒唐，不论谁在谁的心上，你都可以再继续坚强。晚睡的姑娘，你听我讲， 是不是窗外雨声上，夜渐长，夏天已退场，还不肯睡，是不是梦里总太凉。 晚睡的姑娘，你听我讲，谁的青春没有一些荒唐，不论谁在谁的心上，你都可以再继续坚强。晚睡的姑娘，你听我讲， 晚睡的姑娘，你听我讲，谁的青春没有一些荒唐，不论谁在谁的心上，你都可以再继续坚强。 晚睡的姑娘， 睡的姑娘， 你听我讲， 你听我讲， 笑语会带走金色的慌张， 金色的慌张， 给予自己， 给予自己 最明媚的幻想， 明媚的幻想， 陪着你直到， 陪着你直到 一个天亮， 陪着你直到下一。 世界。无论地球在变，无论风景多眨眼，无论世界尽头，无论你身上什么事，

阳光之中到处可见繁忙的人们，被拥挤着被一晃而飞的光阴忽略过。的海面 追着太阳跟着月亮终于盼到这一天，缤纷世界你们终于出现来到我身边， 海平面的那条线直通了梦的边缘，牵引你我的世界，我心中